你好，我是宝玉。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瀑布模型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把软件开发分层化。可以这么说，瀑布模型算是现代软件工程的起源。软件工程的发展很大部分都是构建于瀑布模型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后面所学的软件工程的很多内容都是源自瀑布模型的衍生或者其中某个阶段的细分。我在上大学期间还并不懂软件工程、瀑布模型这些知识，当时我自学了点编程知识，然后开始在外面接点做网站的小活。开发模式非常简单，接到活直接写代码，有问题就改。这样下来啊，居然也做了不少小网站，但是大一点的网站项目就搞不定了，甚至手头的小网站项目想找个同学帮忙都不知道大家该怎么分工。当时呢，我也特别好奇，那大的软件系统是如何开发出来的呢？那么如果说很多人一起开发一个软件，那系统是怎么分工协作的呢？后来到了大三的时候，开始系统的学习软件工程课程，我才开始了解到一些理论知识。包括我做小网站的这种开发模式啊，都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编写编改 Code and Fix 模型。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在1960年初软件开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软件开发是混沌无序的，那个时候的软件编程语言呢，还是汇编语言为主，开发模式呢，就是编写编改模型。那如果程序员水平高，功能简单，其实还是可行的。后来呢，软件开发的需求越来越多，功能呢，越做越复杂，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员水平呢，也参差不齐。这种落后的软件生产方式呢，已经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计算机软件需求，从而呢，导致软件开发与维护这个过程中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这个现象啊，也被称之为软件危机。像这种编写编改的开发模式，为什么说不能满足复杂软件项目的需要呢？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一个呢，就是像整个的这个开发过程呢，它是不可控的。你想基于这种开发模式做项目计划，太难了。项目的这个人数多了之后呢，就没办法很有效的分工协作。项目开始的时候呢，对需求几乎没有有效的分析，对需求的理解呢，容易出现偏差，后期呢，就导致了很多返工。项目编码完成之后呢，也没有测试，运行的时候呢 ,bug 非常多。为了解决软件危机中的这些问题啊，在1970年 ,Winston Royce 博士呢就借鉴了其他工程领域的思想。比如说像建筑工程就提出了瀑布开发模型。他指出呢，软件开发呢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周期。他并且呢就把这个软件开发的整个过程呢就划分成了若干个阶段，就像一个瀑布一样从上到下。完成一个阶段之后呢，再继续下一个阶段。瀑布模型呢，就把整个项目过程呢，就分成了六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问题的定义和规划。这个阶段啊，是需求方和开发方共同确定软件开发目标，同时呢，还要做可行性研究，以确定这个软件项目呢，它是不是可行的。这个阶段啊，会产生需求文档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第二个阶段呢，叫需求分析。就是对需求方提出的所有需求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个阶段一般需要和客户反复的确认，以保证的能充分的理解客户的需求，最终呢会形成需求分析的文档。第三个阶段呢叫软件设计，根据这个需求分析的结果呢，就对这个整个的软件系统进行抽象和设计，像系统框架设计、数据库设计等等，最后呢会形成一份架构设计文档。第四个阶段呢叫程序编码，就是说将这个架构设计和界面设计的这个结果呢就转换成计算机能运行的程序代码。第五个阶段软件测试，在编码完成以后呢，就要对这个最终的运行的结果呢，就是按照需求分析的文档进行严密的测试，如果测试的时候呢发现问题就要修复，最终啊测试完成了之后呢就形成一份测试报告。第六个阶段呢叫运行和维护，就是说在软件开发完成之后呢，就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其实后续呢还是需要继续的维护，就修复一些发现的问题啊，还有增加一些功能，这样交付的时候呢也需要提供一个使用说明的文档。瀑布模型呢在提出以后呢，因为它非常简单可行，也确实是行之有效，所以呢马上呢就在很多软件项目中应用起来，一直到2000年前后都是最主流的软件开发模型， 即使到现在啊，你也能在很多软件项目中看到它的影子。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有了这个软件生命周期的这个概念。软件生命周期呢，是软件它从产生一直到报废，或者说停止使用的这样一个周期。而像瀑布模型这样呢，就是它把整个软件生命周期呢划分成若干阶段，用这种方式来管理软件开发过程的方法呢，就叫软件生命周期模型。虽然呢，现在瀑布模型已经可以说不算是最主流的开发模式，那为什么说我们还要去学瀑布模型呢？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软件项目，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开发模式，你都有四种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说需求分析、设计、编码和测试。而这四项活动啊，都是起源自瀑布模型，也就是说瀑布模型中最核心的部分。你学好了瀑布模型呢，你才可以帮助你去更好的理解这些内容。如果你单纯看这些阶段的概念介绍，还是有点难以直观的理解整个软件项目开发过程。那我在这里呢，就拿我经历过的一个网站开发项目呢，做一个案例，来看一下就是如何使用瀑布模型呢，来开发一个软件项目。当然项目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对应瀑布模型的问题的定义及规划的阶段。就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 Web 2.0 还很火，老板呢打算做一个游戏领域的社交网站。问题呢很明确，就是要做一个社交网站，并且用户呢能按照游戏来交友。至于可行性分析嘛，按照当时 Web 2.0 的这个热度呢，应该是可行的。于是呢就立项了。然后老板呢就问项目经理说，你这样一个网站啊，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做出来啊？项目经理一看，这么复杂一个网站，那怎么着也得半年吧。然后就说半年。老板说，那半年太长时间了，给你三个月吧。项目经理心里肯定就叫苦了。最后呢讨价还价，决定呢还是四个月上线。于是呢项目经理呢就按照这个四个月的排期呢就开始倒推项目计划。倒推下来就这样，大概就按照这个阶段来一划分。需求分析2周，软件设计4周，程序编码时间长一点6周。测试呢也得要一些时间，大概4周。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质量。那计划就这么定了，那就进入项目的第二个阶段，需求分析阶段。那么在项目立项之后呢，产品经理啊，首先跟老板就充分沟通，就大概想了解老板到底想做个什么样子的呀。那在了解了老板的想法之后啊，产品经理呢再对这个市场上同类的这个社交网站进行了调研。最后呢再用原型设计工具设计了这个网站的原型。原型呢它虽然看起来很简陋啊，但是你从这个原型呢，你就可以看出来你这网站到底要做成什么样子，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确认需求的方式。原型呢拿给老板看了之后，老板呢才根据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了一些反馈，这样反反复复沟通再确认。那么在原型设计确认清楚之后呢，产品经理就开始撰写这个产品设计文档，将原型设计呢就落实到文档中，再将整个网站呢划分成不同的功能模块，比如说用户注册、登录、添加好友等等等等。就确定了每一个功能模块需要哪些功能，这个阶段啊产品经理是最忙的。那么这时候其他人在干嘛呢？其他人这时候还挺轻松的，架构师呢就研究一下网上流行的社交网站都采用什么架构，程序员呢测试呢就看看技术文档。虽然呢最终确定了产品设计文档，但是因为呢这个中间反复确认的这个时间呢稍微长了一点，原定呢2周才能完成的需求分析最后拖到了3周。项目经理一看最终上线时间呢不好延，那就只好压缩编码时间吧，不行到时候加加班。于是呢项目计划呢这个其中的这个需求分析就变成了3周，软件设计呢变成了4周，程序编码呢从6周减到了5周，软件测试呢还是4周。好，接下来进入第三个阶段，软件设计。产品经理的这个产品设计文档确定之后呢，架构师就开始去做架构设计， UI 设计师呢开始设计 UI， 测试经理呢开始针对这个产品设计的文档写测试用例，产品经理呢还要进一步设计交互。由于这个前期的原型设计工作做得好，所以呢 UI 设计还是很顺利的，主风格一定，后面各个界面呢就只要确认一下细节就可以了。因为产品设计文档啊写的还是很专业的很详细的，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写的很清楚，测试用例呢就也很容易就写了。那么至于架构设计这边呢，架构师也很有经验，把这个整体架构一确定，先写一个这个技术方案的文档跟大家一起开会讨论， 然后再反复修改确认了几次之后呢，把这个整体的技术方案确认了，再按照工程模块呢一拆分，先做了一个样板，然后呢把这个子模块一分，大家就一起按照这个样板呢做详细设计，最后呢再分别确认，于是呢大家就如火如荼的忙活起来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软件设计啊4周就能完成，就可以进入编码阶段了。但是呢在软件设计进行到第3周的时候呢，老板的想法啊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啊市场上呢已经有这种同类的游戏社交的网站了，而且呢运营结果呢不太好。但是这个时候呢网页游戏呢其实还挺火的。如果我们这个平台呢能接入网页游戏，那可能会是个不错的机会。于是呢这个需求就变更了。我们呢就是要跟其他的这个网页游戏的这个用户系统能对接。这种需求呢最开始是没有提出来的，也根本就没考虑进去的。项目经理呢考虑再三，觉得呢还是接受这个需求变更。但是呢希望那能不能延点时间呢，老板没同意，说你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你哪怕你少做一点，砍点功能，你质量差一点，那也得如期上线。但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就算你砍功能，设计工作呢其实还是少不了太多。于是呢产品经理就重新修改原型，再确认，再重新修改产品设计的文档，变更完成之后呢 UI 设计的相关页面呢再重新修改设计，测试人员呢再去修改相应的测试用例。最苦的呢是架构师，当初呢就压根就没考虑到还要跟其他用户系统的对接，现在呢用户系统的设计呢都要重新考虑。于是呢为了开始赶进度，项目组呢就开始加班了。即使是这样，软件设计阶段也推迟到第5周才勉强完成。那么项目计划又变了，那这时候需求分析3周，软件设计5周，程序编码5周，软件测试3周。那好了，现在进入到这个项目的第4个阶段，程序编码，终于进入到这个编码阶段了。为了保证进度呢，加班还是继续，哪怕前期呢已经做了大量的设计，但是呢到你编码的时候啊还是有好多没有考虑到的。同时呢就各个模块之间啊还要相互有些依赖，有时候呢虽然自己的这个功能开发完成的呢，还得等其他人的功能完成才能继续调试。所以呢5周的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但是程序呢还是不能完整的跑起来。其实呢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老板觉得还应该把这个支付功能加上，但是项目经理呢觉得这个阶段你去改需求呢已经不太可能了，最终呢逼得没办法说你再这样我就辞职了，总算是顶回去了。但是最终就说大家协商好放在下一个版本加上，这样到了第6周的时候呢终于有一个勉强可以测试的版本了。那么项目计划呢现在就又变成了需求分析3周，软件设计呢5周，程序编码6周，那最后就只能压缩软件测试的时间2周。好，项目进入到这个第5个阶段，软件测试，这现在留给测试的时间已经只有2周了，但是前期的 bug 实在是太多了，2周测试时间过去了之后呢，软件的这个质量还是很糟糕，完全没办法正常使用。于是呢项目就不得不延期，一直延期了4个星期才算是具备上线条件了。所以最终的这个项目计划差不多就是需求分析3周，软件设计5周，程序编码6周，软件测试6周，跟原定的这个计划呢已经延迟了4周。好，项目呢再进入到第6个阶段，运行维护。在网站上线之后啊，好在呢前期其实没有多少用户，但是呢 bug 其实还是不少的，就需要持续的去修复线上发现的 bug。上面的这个案例呢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就是用瀑布模型开发的软件项目的一个缩影。你可以发现啊，瀑布模型呢其实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建筑建造方式非常相似。我们如果拿盖房子这个过程啊来看瀑布模型，比如说这个客户呢他想盖一栋房子，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客户呢一开始可能还没想清楚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客户呢对需求还不清楚，那施工方呢开始找客户去确认你用途是什么呀，要几层的房子呀，什么建筑风格，希望什么时间完成，预算多少，这其实呢就对应了这个瀑布模型的问题定义。那施工方呀根据客户提的需求就对比工期和预算，估算是不是值得做，这其实呢就对应了这个瀑布模型里面的可行性研究。施工方评估之后呢觉得可行，于是呢就跟客户签订合同，约定了价钱和工期，这就相当于软件项目立项了，就开始要制定项目计划了。施工方呢开始跟客户沟通确认需求，比如说每一层户型是什么样的， 将来你的装修风格是什么样的，这样等等。这呢其实就对应了瀑布模型里面的需求分析。确认完需求之后呢，施工方就开始画这个建筑施工图，还画了一些漂亮的建筑效果图。这呢其实就对应了瀑布模型里面的系统设计呢和 UI 设计。然后施工方呢再按照设计图开始施工，这呢就是对应到瀑布模型的程序编码。这期间啊，如果客户呢他去参观施工的情况，客户呢只能看到一个毛坯，只有到最后施工完成的时候呢才能看到最终的样子。这其实跟用瀑布模型的软件项目一样的，在中间过程呢客户是看不到结果的，只有在最后啊才能看到结果。那原定两层是两个卧室，在房子施工的这个过程中呢，突然客户说两个卧室不够，要改成三个卧室。这意味着施工方要对施工图重新设计，很多已经建好的房间要拆掉重建。这其实就是说瀑布模型呢是很难以响应需求变更的，而且你越到后面啊代价越大。工程质量检查人员呢对施工结果进行质量检测，如果不满足质量要求呢就需要修改。这其实呢就对应了瀑布模型里面的测试。那最后验收通过之后客户入住，这呢就相当于瀑布模型里面的上线。所以你看啊，用瀑布模型开发软件就像建筑工程里面盖房子一样简单和自然，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侧重的事情。就像需求阶段就专注于搞清楚需求，编码阶段呢就专注于实现，最重要的是呢这种编码前先设计，编码后再测试，整个过程啊重视文档的这种方式，开发出来的产品呢质量是相对有保证的。但是呢用瀑布模型开发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不能及时响应需求变更，越到后期变更代价越大。另外呢通常到了最后阶段才能看到结果是什么样子。我以前啊参与过的这种用瀑布模型方式开发的项目中呢，在开发和测试阶段加班是常态，原因呢就是在于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呢可能会有延误，从而呢延迟了这个编码阶段的开始时间，压缩了编码实现的时间。而在编码阶段呢通常会发现很多设计时没有考虑清楚的问题，或者遇到了需求变更，就导致编码阶段呢即使加班加点也会有延期，最后呢留给测试阶段的时间就不多了。鉴于瀑布模型存在这些问题呢，后来又有很多人呢提出了很多其他的软件生命周期模型，比如说像快速原型开发模型、增量模型、迭代模型，就想保留瀑布模型的这些优点，克服瀑布模型中存在这些问题。我们呢会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呢详细介绍瀑布模型衍生出来的其他的开发模型。从瀑布模型啊提出到现在已经差不多50年了，虽然现在大家一提起瀑布模型好像觉得你已经是一个落后的代名词了，但是在当时呢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你如果对比一下呢，我觉得呢瀑布模型就是相当于工业界啊第一次提出了流水线作业。1769年一个叫乔塞亚的英国人开办了一个陶瓷工厂，以前呢制作陶器它只有制陶工一个工种，一个人呢从挖泥制胚到最后烧制要求很高，但是乔塞亚呢就把原来的这个制陶的流程呢从开始到结束分成了若干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呢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完成，从单一的制陶工就分成了挖泥工、运泥工、拌泥工还有制陶工等等，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对工人的要求。同样呢瀑布模型的出现也解决了软件项目开发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它让软件开发过程呢有序可控。瀑布模型的每一个阶段呢都有明确的任务，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交付产物，都有相应的里程碑，这些啊让整个过程更可控，而且呢能及早的发现问题，它让分工协作呢也变成一种可能。瀑布模型的这个六个阶段啊也让软件开发呢就产生了相应的基础分工，项目经理、产品经理、架构师、软件工程师、测试工程师、运维工程师。那瀑布模型的每一个阶段呢它都需要交付相应的文档，而文档的撰写和评审呢可以帮助你在动手之前呢就先要把问题沟通清楚、想清楚。那瀑布模型在编码结束之后呢也会有严密的测试，只有测试验收通过之后呢才能上线发布，这些措施啊都让软件的质量更有保障。那通过今天的学习呢，你可以对照一下你工作里面的这些软件项目开发是不是采用的瀑布模型呢，和瀑布模型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说你认为瀑布模型有哪些好的地方或者不好的地方，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和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0。